Yeah.

强还是软弱，欢乐和痛苦永远交替着。顾虑太多，是不是不说，但生活不能一错再错。说，但生活不会一错再错。